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粉红女郎？ 粉红女郎是一种魂兽，外形类似于蝎子，和大地之王比起来，先天要差了许多，是一种群居魂兽，性情较为温和，因为身体呈现为粉红色透明状，外貌绚丽，故有粉红女郎的称号。一般来说，他们是很少主动袭击人类的，看到魂师只会远远地避开。每一个族群的粉红女郎数量大约会有几十到上百只不等，有一只最强大的领导。为了不被族人超越，一旦有进化过快的族人，都会被最强大的族长所击杀，这就导致了这种魂兽很少出现万年级别的存在，甚至连千年级别的都很少。 那这种魂兽的攻击能力是什么？只是毒吗？ 是的，而且他们的毒并不强大，像唐三当初猎杀的人面魔蛛就是他们的天敌，一只人面魔蛛可以轻松地杀死一个百只的粉红女郎族群。在整个以毒为攻的魂兽中，他们也算是相当低等了。他们的毒很特殊，是一种兴奋类的毒素，少量吸入不但不会有害，反而会令生物变得亢奋起来。但如果吸入过多，在亢奋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透支生命力，直到死亡。正是因为自身的弱小，他们进化也就更难，成为了不少高级魂兽的食物。如果按照小三所说，目前我们遇到的是一群千只粉红女郎族群，那么我可以断定，在这个族群之中，必然出现了粉红娘娘。粉红娘娘是粉红女郎的变种，也是最强大的粉红女郎。想要产生这种变异，首先需要拥有3000年以上的修为，其次是需要吞噬过超过百只的本族族人。这种粉红娘娘一旦出现，就会大范围的聚集族人，以族人为食，因为他的实力要比普通粉红女郎强大的多，因此就算有被吞噬的风险，大多数粉红女郎还是愿意追随的。单体粉红女郎甚至无法对10级左右的魂师造成伤害，但一个单体的粉红娘娘所分泌的毒素却足以令50级的魂师亢奋到死。这种特殊的毒素防不胜防，甚至会通过皮肤入侵体内。此地聚集了上千只粉红女郎释放毒物，就是要把我们都毒死在这里。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向性情温和的粉红女郎会对我们产生出这么大的敌意，似乎像是在此伏击我们。 老师，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昨天晚上的那只大地之王导致的？大地之王与粉红女郎一样，都属于蝎形魂兽，或许会和他有关。 有可能。难道说这个族群的粉红娘娘与昨天那只大地之王竟然是伴侣？这很有可能。魂兽的智慧会随着修为而增加，就算是粉红娘娘在魂兽中也属于比较脆弱的一种，而大地之王在他的同类中却是上等存在。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机甚至对人面魔蛛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如果说粉红娘娘以自己献身为代价托庇于他，理论上完全可以成立。那只大地之王在这片落日森林中实力应该也算不错了，再加上这庞大的粉红女郎族群，足以偏安一隅。 你虐了人家的老公，现在人家报仇来了。 报仇？好啊，那我就杀出去，让他们作对同命鸳鸯。 上千只粉红女郎凝聚的毒物非同小可，切不可大意。刚才我们多多少少都被毒素入侵了一点，要不是有小三这株奇异的克毒之花，情况就很难说了。现在有几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一个是我们凭借这朵花的抗毒特性冲出去，更为稳妥的方法是由弗兰德用飞行的能力把我们一个个带出这片区域，只要出了这片区域就不会有问题了，但那样也同样要面临被其他种类魂兽偷袭的危险性。小三， 你对毒的了解比较多，你的建议如何？ 粉红女郎毕竟缺乏攻击力，以我们的实力还是硬冲比较好，只要保持密集阵型就可以了。最好是那只粉红娘娘忍不住冲出来动手，只要能把她解决，这些魂兽群龙无首，自然会退去。只要大家在以我为中心的直径10米范围之内，可保不会被毒素所侵。 好，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小三，既然你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由你指路，无忌断后，二龙、大师我们在前。慕白，你们几个居中策应，注意保护小三、小奥和蓉蓉，尤其是小三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出发。 有了对局面的准确分析判断，众人战意重燃，包括大师在内，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武魂释放了出来。由于获得了第三个魂环，大师的武魂罗三炮身体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但比原来大了一圈，而且深紫色的毛发中也多了少许金色。看他那样子，要是大师真的能够获得九个魂环，说不定他也真的能进化成黄金圣龙呢。在唐三的指引下，以幽香绮罗仙品抵御毒素，众人小心翼翼地朝前方走去。大师和唐三的判断非常正确，这群粉红女郎的族长正是一头粉红娘娘，也正是昨天晚上那只倒霉大地之王的伴侣。魂兽有魂兽之间的通讯方法，大地之王在死的时候自然散发出了一种味道，通知了粉红娘娘。再加上马红俊身上有属于大地之王的气息存在，自然要被人家找上门来。整个由粉红女郎组成的包围圈并不算太大，但唐三很快就发现了不妥。他感觉到随着他们的移动，整个包围圈也在移动。此时虽然晨雾已经在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散，但周围却依旧是一层红红的毒气，只是比之前看上去要单薄一些。 这样不行，这些粉红女郎也一直在移动，视线不清，又在树林之中，我们的速度受到限制，这样下去只能一直在他们的包围之中。虽然有幽香绮罗仙品在，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小奥，准备蘑菇肠吧。 奥斯卡询问似的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用手点了点唐三。 小三指挥。 奥斯卡的魂力进步之后，在消耗全部魂力的情况下，能够制作出12根急速飞行蘑菇肠，正好能够满足众人的需要。他自己虽然在使用这飞行蘑菇肠的时候效果会减半，但多出来的两根也可以让他和众人一样飞行一分钟。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凭借蘑菇肠附加的急速飞行效果，使众人能够快速通过毒雾区域，只有这样才能对外面的粉红女郎产生杀伤，被动局面才会化解。奥斯卡几乎耗尽了全部的魂力，足足用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才制作完了12根飞行蘑菇肠。简单的修整了一下，众人立刻开展了行动。吃下蘑菇肠，大家升入空中。为了避免大家因为飞行速度不一致而导致落入毒雾区域，唐三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草，分别缠绕在每个人的腰间，用蓝银草的长度来控制众人与他之间的距离。唐三急速发动，认准一个方向急速飞去。此时毒雾已经比先前更加浓郁，唐三绝不希望有人不小心吸入毒雾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兴奋类的毒气连他想要解除也极为困难。飞行蘑菇肠随着奥斯卡实力的提升，不但速度有所增加，持续时间也增加了大约10秒左右。虽然不算很长，但这段时间却足以让他们直接飞出毒雾区域了。粉红色的毒雾被幽香绮罗仙品的气息破开，从众人两旁划过。当蘑菇肠的飞行效果大约消耗了一半左右的时候，众人眼前视线突然一清，周围的景物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已然是冲出了毒雾的包围圈。刘二龙厉笑一声，腰肢一摆，挣脱了腰间的蓝银草，身体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地面直落而去。人尚未落地，大鹏的火焰已经奔涌而出，下方顿时传来一片凄厉的惨叫声。众人向下方看去，正好能够看清脚下那密集的魂兽，粉红女郎的真容出现在了眼前。正像大师描述的那样，那是一只只看上去晶莹剔透的粉红色蝎子，就像由粉红色的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它们在地面上游动，身上不断散发出淡淡的粉红色气体，朝前方凝聚。 刘二龙因为昨晚心情本来就不好，又被毒物困了半天，这一出毒去哪还忍得住？虽然没有像昨天晚上那么冲动，直接用出赤龙真身，但此时也宛如火焰魔君一般冲入了毒蝎群中。那完全是单方面的杀戮，仅仅是第一波火焰就融化了十只以上粉红女郎的身体。 我们也下去。 唐三收回蓝银草，众人控制着自己的飞行能力从天而降。 不要过多杀戮。 闻言，柳二龙一脚踢飞身旁的一只粉红女郎，扭头看了大师一眼，冷哼一声，他的速度再次加快。他表面上虽然不怎么赞同，可实际上还是极为尊重大师的意见。那些可怜的蝎子在飞起时终究还留下了一口气。 院长，您不是说这次对付魂兽让我们自己来吗？您看二龙老师他这是…… 气头上的女人是不能用常理来判断的。 小刚，不如我们先离开这片区域吧。这些粉红女郎虽然不足为患，但是被他们缠上毕竟有些麻烦。 不急，再等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